诶，太阳饼里面有太阳吗？ 没有啦，它只是饼干罢了。 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那如果有一天这宇宙里也没有了太阳，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只知道有人会去拯救地球，那就是 Ryan Gosling。 Everything on this planet will go extinct, including us. The world is counting on you. 冒险电影 Project Hail Mary 讲述太阳正在被吞噬，一名教师背负全人类的希望，他必须运用科学知识来拯救地球。 这趟太空之旅让他意外遇到一位外星盟友，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或许不必孤军奋斗？ Together we're pretty smart, but no one's ever done this before yet.Is time go? Think you mean go time, pal? 现在上到 goshen.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Project Hail Mary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 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Project Hail Mary 3月24号一起拯救地球。 Goshen, we are on track.